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啊，是今年的第20个节气小雪。昨天实力派的这个大风降温，包括在听说在密云门头沟的部分地区也已经开始飘下了雪花，也是特别配合今天的这个节气温度哈。我们会想起很多在这个时候写下的那些诗句，比如说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么洒脱对吧。比如说有戴叔伦的仇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好忧愁啊。还有郑燮的烟柳未滴梅花动，一种清孤不等闲，就那种很坦荡的，对吗？我觉得很多种情绪在雪天当中，特别容易在雪天当中的那种意境里融化开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诗意。我最近听说有一家餐馆每天都会下一场雪，就是用它专门的那种制雪工具，每次持续时间也不长，也就是1到2分钟。你会看到在这个餐馆里有人打着伞，然后呢遮盖一下这个食物的顾客，其实丝毫都没有觉得麻烦，而是在享受着一种别样的浪漫，真是有一种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觉。如果思念是一场雪的话，你是不是我所有的雪花呢？呀哒哒哒，呀 哒哒哒，我为情字下凡尘，抛去仙根做凡人，呀哒哒哒，呀哒哒哒，动心的献上诚恳，相爱的只能率先沉沦。我也曾斩过秋水和沧海，天下一句风流，过去三千载，雪似我哦，云似我哦，未曾想自己外惊鸿一瞥如梦来。说暗香烟如玉镜台，情似我哦，愁似我哦哦。我断了弦的琵琶，我指尖的伤疤，太久如未结痂，月下只因夜光。北斗西山悬情，我等冷了雪前尘，轮回八步伐，抹下却一眼隔天涯。暗红曾经雨下，西去撞进哑巴，摘下不知一把，梦中才见桃花。可怜故人未老，有多少爱恨成疾，心上一个他。众人唱多少离愁别恨，呀哒哒哒，呀哒哒呀呀，莫羡雪压草木深，他却停在那年春，呀哒哒哒。 发，太久融为一季，驾雨下指引夜光，北斗西山寻情，我的冷冷雪前程，轮回八步伐，抹下却一眼隔天涯，昂红曾经一下西去撞进夜吧，正下不知一把梦中再见桃花，可怜故人未老，有多少爱恨成疾，心上一个他。 我们传统的民乐和流行电子元素结合在其中，又融合进了一些古体和现代的诗词，使得这一首《小雪》很有现代的气息，又有中国风的特色，对吧？这是来自原创音乐团队音阙诗厅，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团队当中的主唱之一雪无影。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时会不会有熟悉的感觉，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已经放过他们的专辑《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好几首歌，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团队。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关于雪的歌曲，我们一起在歌曲当中来感受那一份独特的美。如果要用雪来做玩飞花令的话，我相信大家一定能说出不少关于雪的诗歌。那如果我们来玩歌曲版的飞花令，不知道大家又能想起来多少首关于雪的歌曲呢？欢迎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小雪节气里无法抗拒的一首温情歌，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进入到会遇见你。Yeah. 花，雪花，洁白的雪花，飘呀飘，为大地披上了银纱。雪花，可爱的雪花，转啊转，伴随我一起玩耍。这是我们熟悉的动画片《雪孩子》的歌曲，配搭着这样一首韩语歌里，是不是毫无违和感？谢谢北京五号线的回忆，同时他又风雨无阻地为我们发来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夜间晴，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大风黄色预警当中。今天的降温明显哈，风寒效应也比较显著，各位请注意防风防寒防火。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会减弱，夜间气温低，注意保暖，谨防感冒。一首韩语歌，来自韩国的情歌王子朴孝信的《雪之花》。这首歌你听起来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点耳熟呢？它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嘉的同名歌，改编成韩语版本之后出现在了经典韩剧《对不起，我爱你》当中，作为了一首插曲出现。如果说中岛美嘉很清澈的歌声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冬日的温暖，那我觉得朴孝信的这样一版温柔的演唱则给我们传递出的是一种对爱人的深情，很动人，对吗？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连续十年被评为韩国人在冬天最爱歌曲的第一名。那你呢？在这个小雪节气当中，没有办法抗拒的一首温情歌，排名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告诉我好吗？ 有件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重？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重？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吹我醒，原来共你 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 可可西里说，哎，怎么感觉跟上一首曲调差不多呢？原因都是翻唱自日本的某位歌手的歌，这一首陈慧娴的《飘雪》，我们很熟悉的歌，就是翻唱自日本南天群星乐团的键盘手原由子的《花开的旅途》。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陈慧娴在留学期间利用假期的时候，利用了那点时间来灌录的唱片《归来吧》，怎么样？好有年代感，对吗？想想1992年，原来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可是那个旋律我们从来没有忘怀，对吗？ 赏花季节出去走走，旅行的心情很轻松，春天过完忧伤背后留下什么，时常看见当时的我，有些决定不加思索，不断坚持辛苦，不知为什么。粉色樱花忽然间迎着风，吹起的年少的轻狂，潇洒的放纵，回忆飘如雪，慢慢的遥远的乡愁。我曾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在那座城市谁的情，淡淡想起，不管过去。是为了逃脱，拖着疲惫辛苦，不与人联络。粉色樱花忽然间迎着风，吹起了年少的轻狂，潇洒的放纵，回忆飘如雪，慢慢的遥远。我曾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在那座城市谁的记，淡淡想起，不管过去。 这是一首来自歌手周传雄的歌，名字叫做《樱吹雪》，以他很招牌的那种传世情歌，给大家讲述的是一段游子的伤感的爱情的回忆。 慢慢的遥远， 他的嗓音是很有辨识度的那种哈。 我曾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在那座城市。 听着这样的歌曲，我们的回忆是不是也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飘落了下来？我曾经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我想记忆当中最珍贵的人，可能如果要打比方的话，就像是纯洁无瑕的白雪一样。 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情书》，女主角在很空旷的雪地上，面对着大山高声的呼喊说你好吗，然后回了一句叫我很好，就是那种红衣白雪给我们构造出了雪地当中最美的画面。我想每个下雪的日子当中，可能留在每个人印象当中关于雪的情景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好了，中场前的最后一首，我们来听一支流行摇滚的歌曲，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Red Hot Chili Peppers 带来的 Snow。 To get high on when I sit alone, come get a little known, but I need more than myself this time. Step from the road to the sea to the sky, and I do believe that we rely on when I lay it on. Come get to play it on all my life to sacrifice. Hey, yo, listen what I say. Yo, I got your hey, yo, now listen what I say. 踩着这样的步点，我想再听一听可可西里的这一段话是不是很配搭。他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大街上。很多朋友很喜欢红辣椒乐队，我想可能是喜欢他们那种自由和奔放的音乐态度吧。这首 Snow 是他们关于人生的思考，他们唱着人们需要另一个完美幻想世界的掩护，那里就像是白雪一样的纯洁。我想在这儿雪不仅是纯洁的象征，也是完美和向往的象征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怎样对你说实诚的话语，总埋藏在心窝。满山的花一年年开，这土地愿望只有你一直想着我。

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 有没有带来一波回忆杀？这是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这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带有很浓重的薛之谦的个人印记，对吧？听这首歌时，我想起了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那样的雪景，我觉得也是要有人一起看才是美的，你说呢？欢迎你回来，欢迎你依旧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更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小雪节气里你没有办法抗拒的一首温情歌。这首歌来自盛夏吗？ 几多晚逝去了不返，那份潮水已深陷发肤之间，夜夜在期盼，既凄艳又糜烂。若是没有期盼，要怎办？等一世遗憾一眼，如何又算贪？早知你爱不起，怨亦难。声声叹，融化了冰山。未能够叫天为我睁开眼，像寂寞圣诞，雪花路上弥漫，大地上我这里最冷淡，心中总是有所盼，严寒会没有感，风很冷，我的手已渐冷。 追赶，你是传说那种绝世的风光。莫道为了你，我享受着期望，极地尽处有我靠的希望。即使已白发苍苍，抬头没有光，得不到也不敢去淡忘。 是盛夏的果实的粤语版，国语版的歌曲讲盛夏，而这首粤语版讲的是北极光。虽然是同一个曲子，但是在不同的歌词和演绎之下，却变成了意境大相径庭的两首歌。演唱者同样是莫文蔚，很婉转，很悠扬。在这样的歌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看到了那个白雪发亮、寒风呼啸的场景？北极光，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真的用肉眼看到过，不是照片啊，照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领略过它的美了。在最早还不认识自然科学当中的北极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关于它的想象的。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当中说在古时候的芬兰人就相信，因为一只狐狸在白雪覆盖的那个山坡上奔跑的时候，尾巴会扫起很晶莹很闪烁的雪花，一路伸展到天空，从而形成了北极光。多彩的北极光就是人们追逐美景留下的痕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是用北极光来形容爱情，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越漂亮越无常，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每到一个节气，每到一个其实有很多歌曲可以播的这一天，你知道作为电台的音乐 DJ 实际上是很苦恼的，不能让大家从头到尾听到很多类似的歌，对吗？但是这一首不得不放。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 参与互动的这个话题，就好像押宝一样，就好像每个人在猜我今天的歌单里面到底会不会出现那一首你心目当中无法抗拒的温情歌。这一首是多少人心中的答案呢？来自范晓萱和王力宏，雪人。一开始呢是收录在晓萱的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后来呢为了推出当时还是新人的王力宏，又发行了这个男女合唱版本的《雪人》。在这个当中，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雪人，在心爱的人家门口痴痴地等了一个冬天，眼看着春天来了，自己也将不复存在。我想起最近跟孩子在晚间阅读的时候看到过英国作家雷蒙布里吉斯的绘本，名字就叫雪人。那个绘本当中也有一个雪人，不过好像不是关于爱情的，是关于友情和告别的，是关于一个小男孩和一个雪人。雪人的形象呢，好像是每一个孩子童年都幻想过的一个完美的朋友。你看他很高大，对吧？他很和善，然后他很软软的，会很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一起玩。在那个绘本当中，他对男孩展示的一切平常的东西都表现出了那种惊喜和好奇。而且这个雪人是有魔法的，他会飞，真的是能够保护男孩，而且能带他去看没有见到过的世界。尽管最后雪人是融化在了阳光之下，但是男孩和雪人之间那份单纯美好的情感让看的人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幸福。这个冬天，在有一些地方，雪花已落下。 蓝色的天空轻轻地亲吻着晚霞，咖啡微烫的在窗边， 映着你侧脸，翻开厚厚的记事本，珍藏的照片，那年冬天我们傻傻笑得多甜，许愿瓶等待春雨，它是否能够发芽，下个冬天下次旅行，等待雪花落下，雪花落下，你看见了吗？紧握着你的手，从来都不会害怕，雪花落下，我多羡慕他，一年又一年在你身边，白色的童话。 今天我要在周深的雪花落下这首歌里，就着五号线的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狐狸，给你来讲一个关于狐狸的故事。在一个严寒的冬天，狐狸弗莱普和莱拉真诚地相爱了。莱拉生了五只小狐狸，他们在海边的沙丘上建立起了一个愉快幸福的家庭。为了能让孩子们尽快地成长，弗莱普和莱拉尽到父母的责任，日夜奔忙着寻找食物。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1978年上映的纪录片了。 心雨湿润夏季，听见星星的回答，睁开眼看吻在雪地，两个人的脚印，雪花落下，你看见了吗？紧握着你的手，温暖的快要想变成他，一年又一年在你身边，甜甜的童话，雪花落下， 雪花落下，用最动人的音乐唤醒着我们曾经的年少时的那些心事，对吧？很有画面感， 快要融化，雪花落下， 真的是很有画面感。而更有画面感的一件事情是，2021年还剩下40天的时间了。2022，这个我少年的时候看到的很多科幻小说里提到的时间节点，就这样，就这么快就要到来了。再一次感叹时间的神奇，也想起了前几天听说科幻小说改编的《三体》可能会在明年上映，也再一次的想起了《三体》的作者刘慈欣曾经在书里说到过的那一句话，他说，文明就是一场5000年的狂奔，真正的力量掌握在时间的手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中场的这一首歌邀请你一起来分享冬奥歌曲，我们北京见。我们一起来期待2022关于冰雪世界当中的这一场盛世吧。感谢收听，我是刘慧，明天继续遇见你呀。 我会再见，挥手间就起了缘，慢慢期待的心跳总能听见， 我们一定要向前，在一起更不怕远，暖暖无垠的拥抱总能 到雪花纷飞时，彼此在眼前，星火燃遍了满天，感动已无言，这一天重逢，一雪尽欢颜，夕夜花似雪，雪如花，心中长了梦。